他们没看出来种族主义，一直在鼓励他。他们很尊重艺术家，这次合作从头到尾都很愉快。魁北克党团候选人之一道里翁说，他们让海报画家完全自由地去设计和创作，成品出来以后他们也很满意。他并不觉得全民牙医保险的海报用了黑人就是给这个群体贴上低收入标签。他说，我自己就从来不去看牙医，因为我没钱。道里翁的职业是演员。这是今年以来在魁北克省发生的第二次与黑人有关的种族争议。由加拿大著名编导和剧作家勒帕日执导的音乐剧《Slav》在今年的蒙特利尔国际爵士音乐节上首演。由于它取材于非洲黑奴民谣，而创作团队和大多数演员是白人，因此引起了本地黑人社区的强烈抗议。 好，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one